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仍将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冷，导致上午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快，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比昨天南郊观象台的10.3度最高气温要低2度多，而且等到下班放学时气温逐渐会下降到6到3度，天气给人感觉比较寒冷，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才这样的。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 和珅听完刘墉这两首诗，心里还真服他了，可一瞧乾隆那还绷着脸没说话，干脆我再煽惑吧。启万岁，奴才记得此二楼早已定为听风观月，现在刘墉自作主张更改楼名，违背圣意，欺君妄上。他呢，哎，刘墉没等和珅说完就接上了。何中昌，当今我主乃是有道明君，洪福齐天，才智过人。这圆明园乃是天下奇景，皇家园林，理应标新立异，特传密旨，更名为观风听月。万岁，您说是吧？乾隆这会儿正琢磨刚才做的卖浪本无余呢，再听刘墉这番奉承话，有点晕晕乎乎的了。刘墉刚才说我是有道明君，才智过人。我也觉得他说的有理，当即一点头，微微一笑，对，更改楼名，观风听月，正是朕意。大伙儿一喊皇上圣明，和珅心说你们都亏心不亏心呢？就说写这么一个风月二楼的匾，为什么还要搬太后的懿旨呢？因为这就不用赏赐了，因为这个刘墉啊是太后的干儿子，育儿干殿下，敕封3000岁，见官大一级。可刘墉这干儿子不是拍马屁拍上的，而是一个缘分。这话又得往回说，当刘墉10岁那年夏天，他从东城李氏胡同家里出来往南走，过灯市口的时候，正赶上当时的皇后钮钴禄氏去二郎庙降香。这皇后啊就信灌口二郎神，就是长着3只眼的杨戬。为什么担心他呢？因为别的神仙都只2只眼，唯独二郎神3只眼，多一只眼不是看得清楚吗？那可配眼镜就麻烦了。皇后出来有銮驾呀，仪仗绮罗伞盖金瓜乐府朝天凳护卫着。可巧一阵小旋风，哎，把刘墉戴的草帽啊刮飞了，也不知怎么那么寸，正套在仪仗的金瓜顶上。大伙儿一瞧都乐了，知道的是风刮上去的，不知道的还当是卖草帽的幌子呢。这下麻烦了，仪仗戴草帽 这叫失仪之罪，判重了就能斩首，那叫帝王制度吗？谁让你不把帽子系带儿戴住了呢？帽子刮飞了，脑袋也得搬家。大伙儿七嘴八舌，可刘墉还想要草帽呢。皇后一瞧是个小孩儿，把他叫过来。刘墉赶紧行礼。皇后问了，你是谁家的孩子呀？今年多大了？刘墉跪上一步，回太后，小民刘墉，家言上统下勋，今年10岁，还没娶媳妇呢。皇后一听也乐了，刘统勋之子，忠臣的后代，想试试他的机智。一传一旨，不准将仪仗放倒，也不准用梯子，让刘墉想法把草帽取下来，就赦他无罪。大伙儿全体这小孩捏把汗呢，这一丈杆儿有1丈多高呢，怎么拿呀？可刘墉不慌不忙，一学嘛，使家胡同西口上有一个井窝子，哎，有主意了。来，请您把一丈杆儿顺到井口里，杆儿顺下去，瓜锤跟人一边高了，一伸手就把草帽取下来了。大伙儿鼓掌叫好，哎，皇后也高兴，这孩子可太聪明了，当即赏赐念珠一挂，还亲自给他戴在脖子上了。得，刘墉这脖子算保了险了，要怎么好几次要砍都没砍呢？不但如此，后来皇后还认刘墉为干儿子，3000岁见官大一级。您瞧这风一刮，这草帽给刘墉带着多大的福分呢？那有一回我骑自行车，帽子也让风刮跑了，我下车赶紧追，追了好远，差点撞汽车上，回来呀，自行车也丢了，比不了人家。如今刘墉是中堂，那和珅也是中堂，可论学问呢，和珅比刘墉那可差远了。刘墉是进士出身，那是乾隆16年辛未年的进士，那会儿和珅刚刚降生1年，刘墉是州城府道做全了，后来才入阁，这叫科办出身。和珅呢，他只上过8旗学堂，中过秀才，别看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可有一样别人比不了的特长，什么呀？他专门能阿谀奉承，就是会拍马屁。就凭着这一手，深得乾隆的宠爱，破格提升。要按真才实学，他根本做不了那么大的官。可在帝王时代，只要皇上喜欢就行啊！一句话，一年连升9级。要是皇上讨厌谁呢，那就该倒霉了。就拿雍正年间统帅满汉8旗的大将军年羹尧说吧，一夜的功夫连降18级。头天晚上还是大将军呢，天亮您再瞧，在御马圈遛马去了，是伴君如伴虎。和珅没什么学问，就凭得宠也做到中堂了。可刘墉这中堂啊，还多一个见官大一级，这么一来呢，就显着超过了和珅了。和珅虽老，觉着不痛快，总在乾隆耳根子底下嘀咕。乾隆心想怎么办呢？有了，你刘墉不是见官大一级吗？我呀给你找个婆婆管着你。这天在金殿上，乾隆说了，刘墉啊，你书写官风听乐，并配诗2首，太后十分高兴，特命朕加封于你，怎奈你官职已至极品，无法再封，你的官啊到顶了，并且还见官大一级，还怎么封呢？这么办吧，现在朕加封你为8旗副都统，赏戴双眼花翎。说这8旗副都统大吗？倒不是大不大的问题，按清朝的制度，汉官不能做都统，因为都统啊是掌管军队的， 让汉人当都统啊，那是皇上不放心。不是那会儿还没五族共和呢吗？刘墉是汉官呢，这回封他八旗副都统可以说是破例了。表面上这是特别的荣宠，可实际乾隆心里明白，和珅是八旗正都统，刘墉你是副都统，你是副的，你不是谏官大一级吗？哎，这回见着和珅你可打不起来了吧。您瞧皇上这点心眼儿。刘墉回到家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我是谏官大一级呀，这回倒好，给我找了个婆婆。这和珅是正的，我是副的，那不行，我得想个主意治治和珅。其实什么正的副的刘墉倒不在乎，主要是和珅这个人呐，行为太可恶了。他倚仗官威欺压群僚，祸害百姓。就拿每天下朝来说吧，他不直接回府，故意要在北京四九城转一圈。明面上他是九门提督啊，得巡查防卫啊，其实呢他就是诚心摆谱抖威风。比他职位小的官在大街上遇见他都得在路边下轿大礼参拜。哎，他要的就是这个份儿。和珅下朝往轿子里坐，前面是铜锣开道，前头还有进阶的，手里拿着皮鞭子叫响鞭，啪啪的左右一抽，嘴里喊上了车马停蹄，行人止步，闲人让路，如有违犯是定打不误。你听够多厉害。反正啊，他走到哪儿哪儿倒霉，后门桥那一带最倒霉。怎么他老从那儿走啊？尤其那摆饭摊的活不了。怎么呢？冬天还好点，夏季天就麻烦了。早晨预备好的锅贴啊稀饭呢，想等卖俩钱好过日子，坏了。和珅过来了，前面一进街吃的人都跑了，你还得啊赶紧收摊都盖起来。他要快点过去还好，要遇上个拍马屁的，当街一见礼再寒暄一番，等他摆谱摆够了他走了再想卖呀，也别卖了。怎么锅贴也糊了，稀饭也馊了，这类事啊多了。刘墉早有耳闻，这天刘墉亲自来到后门桥，找到摆饭摊的可就说了，我听说昨儿你一锅稀饭都馊了是吗？卖饭的一瞧是刘中堂，当时就跪下了，中堂大人，我一称锅气也都糊了，这日子没法过呀。就跟我说了，起来起来起来，别着急，你那锅馊稀饭卖给我，我要了，张成给他20两银子。卖饭的一听愣住了，大人您要了？张成也纳闷啊，我们中堂有什么毛病啊，花20两银子买一大锅馊稀饭，拿银子吧。把20两银子递过去，卖饭的不信呢，好稀饭也值不了2两啊，大概我是做梦吧。哎，我听人说呀，是梦不是梦，咬咬手指头就知道了，一咬不疼那是做梦呢，一咬觉出疼来那是真事儿。我得咬咬试试。白手指头往嘴里一搁，卯足了劲儿，吭哧就一个，哎呦，真疼！那能不疼吗？你倒轻着点啊！卖饭的也顾不得疼了，咕咚，又给刘墉跪下了。中堂大人，这稀饭他不能喝呀！刘墉笑了，快起来！哎，张成、刘恩，你们去瞧瞧那稀饭馊成什么样子。这张成、刘恩把锅盖一掀，呵。这股子味儿熏脑子，中堂这味儿受不了。刘墉说了一句话，把张成、刘安全弄糊涂了。哎，这我就放心了，总算这20两银子没白花。好，还没白花呢。张成、刘安，你们俩也别闲着，把那锅馊稀饭泼到永楼上去。泼，中堂，那味儿要散开，可更大了。对。我就要那馊味儿，啊， 要这送，这中堂，您这是干什么呀？少废话，让你泼，你就泼。待会儿再把甬路打扫干净。张成、刘安一听，什么先泼后打扫，这不是折腾吗？真的假的呀？刘墉一瞧他们站那儿不动，急了，哎，等一会儿何中堂就过来了，还愣着干嘛？快点泼呀！哎，搜稀饭全泼到甬路上了。一会儿的功夫，后门桥那一溜是怪味刺鼻，是又酸又臭。正巧刮阵小风，刘墉往上风头一站，等上和珅了。功夫不大，和珅的轿子来了，他正好是呛着风，一股子又酸又臭的怪味儿猛往轿子里灌，呛得和珅呢直咳嗽。和喜啊，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回中堂的话，大概是后门桥底下淤泥的臭味儿上来了，真够呛。咱们绕道吧。对，往后啊别走这股道了，记住啊，是绕道，不走这儿了。大伙一听都高兴了，谢谢中堂大人。二位管家，您快请回府吧，这甬路啊我们这就打扫干净了，您放心。那什么，中堂大人，这称糊锅蹄儿您不带回去吃就了吧。不必。第二天早朝，刘墉往品级台前一跪，臣刘墉见驾，吾皇万岁。乾隆问了，刘爱卿有何本奏啊？启奏万岁，臣在街市之上见八旗兵丁甚苦，衣服破旧，面有菜色，想必伙食不济，时有碍观瞻，请我主圣决。那意思是兵都成了叫花子相了，一点威武劲儿都没有了，您给想个主意救济救济这八旗兵丁吧。乾隆一听，不对呀，我封你为八旗副都统，就是让和珅管辖着你，省得你见官大一级谁都管不了你。怎么刚当上副都统就给八旗兵丁讨赏来了？就算八旗兵丁真是那么苦，你也得先跟和珅商量商量啊，你自己来讨赏算怎么回事啊？这叫夺权多势。好，我问问你，刘墉，听你之言是为八旗兵丁讨赏吗？乾隆心说呀，我问完了，你要顺口答应说正是，就打你个夺权多势。夺权多势怎么样？降级罚俸，赏赐追回。可刘墉多机灵啊，一听就明白了，他哪能漏这空。启奏万岁，臣并非给八旗兵丁讨赏。什么？并非讨赏？那是干什么呀？为的是我主江山社稷，恐怕我主江山不牢，社稷不稳。乾隆生气了，胡说，我大清定鼎以来，各国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版图也不在元朝忽必烈之下，我这十大武功历代哪朝能比？你怎么敢说江山不牢，社稷不稳呢？你说。 这 万岁，您说的不错，可如今八旗兵丁吃不饱穿不好，那外国使臣到中国一看，我大清兵丁这样，必然军心涣散，不堪一击，他们会生侵略之心，犯我疆土，残害百姓啊。如若八旗兵丁都吃得饱穿得好，精神抖擞，每日整齐操练，以壮国威，外国使臣看了不敢轻视中华，可使江山永固，社稷安康啊。乾隆一听，嘿，他还真有的说，明明是来讨赏，还落个为我的江山社稷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要是八旗兵丁都衣冠整齐，精神饱满，可也确实有好处。好，既然如此，看在你的份上，赐给八旗兵丁2个月的恩赏。 下殿去吧。刘墉谢主隆恩，他可不走，他又说了，万岁，臣还有本，臣乃八旗副都统，想那和珅是八旗正都统，八旗兵丁这些个苦处，正都统他能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不上殿讨赏呢？岂不是疏忽职守吗？皇上一听，哎，对呀，来宣和珅。刘墉回家了，和珅上殿挨了一顿训斥，够窝心的。然后先到户部领银子，点花名册，发放军饷，谁让他是正都统呢？他得顶着呀，溜溜的忙了一整天。第二天早朝啊，刘墉又上本，臣在街市之上见八旗兵丁声鼓，衣多破旧，面有菜色，想必伙食不济，时又爱观战，请我主圣旨。皇帝一听，怎么跟昨天那词儿一样啊？昨不是来了一回了吗？我这要再一问他，他又得说为大清的江山社稷，恐怕江山不牢，社稷不稳，麻烦半天呢，还得依着他。反正啊，也都是给兵丁们得了，干脆别跟他费唇舌。昨天是头一次，今天呢是第二次，有再一再二，横不能有再三了吧。好，正看在你敢言的份上，再赏八旗兵丁两个月的恩赏，谢主隆恩。刘墉又回家了，可和珅呢，哼，接茬忙活，又忙活一整天，净忙不算呢，还得挨骂。怎么呢？兵丁们拿了钱高兴了，可不说和珅好，兵丁们七嘴八舌的就议论上了，这要不是刘墉当了副都统，跟皇上那儿讨来赏银，要凭和珅呢、啊、哼，他竟给他自个儿讨赏了，从来没想到咱们当兵的苦。听说和珅家的夜壶都是金子做的，不用说呀，等他和珅死了，棺材也得是金子的。这话给和珅听着，心里这个气呀。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说呢，不年不节的，皇上赏什么银子呀？感情是罗锅弄出来的，好吗？好你个刘罗锅，你去讨赏也得跟我说一声啊，你买好也不要紧，让我受累，哎，受累也没关系，还挨训，挨训还不算，背地里还挨骂，我怎么那么倒霉啊？行了，咱们明儿个见着再说。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 开心麻花2019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16日海淀剧院爆笑开演，烧脑剧情反转连连，挑战喜剧限制级，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可优惠购票。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和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留下的传统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的录音。 第二天早点起，早到朝房等上了，刘墉一到他就迎过去了。刘中堂早班啊。您早班。刘中堂，我想跟您谈点事情，行吗？哦，何中堂，有什么事您请说吧。这个刘墉说，你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不，他这个我可不是说我和珅是正都统，您呢刘墉是副都统，看不起您，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如果您要想给八旗兵丁讨赏，那也是好事啊，您可以跟我商量商量啊，研究研究，咱们俩人一块儿上殿讨赏去，多好啊。不，你一个人办了，让我挨皇上的训，又挨兵丁的骂，我说我冤不冤呢？您可落个大好人。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和珅也不是不管八旗兵丁啊，到时候我就该讨赏了。什么时候啊？每年冬至这天，皇上去天坛祭天，这时候皇上头一个穿吊褂，然后文武百官第二天才跟着穿吊褂。冬至天冷了吗？皇上从天坛回来，我给八旗兵丁讨赏，皇上穿暖和了，八旗兵丁怎么办呢？这时候再讨赏，我不是不管呢。如今您先讨了，等到冬至，那我还讨不讨了？您说呀，这要搁别人呢就没词儿了，可刘墉不听这套。我说何中堂，我也没说您不管呢，您那意思是说等冬至那天再讨赏。何人说啊，是啊，到冬至那天我讨赏都多讨啊，您这两回才讨了四个月的，这怎么算呢？哦，这么一说，何中堂听您的话音儿，说我讨赏讨少了，当然是不多呀。那么到了冬至那天，何中堂您能讨下多少来呀？我呀，我讨啊，我都给兵丁讨半年的恩赏。其实啊，何慎这叫吹大话，从来没讨过半年的，没这规矩。每年冬至那天讨一个双响， 俩月的一年就那么一回。如今刘墉已经讨了四个月的了，已然比过去多了。和珅故意拿大话唬刘墉说讨半年的。刘墉说了，何中丞那不要紧，我跟您这么说吧，您看见了没有，昨天我给八旗兵丁讨的俩月赏不算，前天讨的那俩月赏也白饶。除去这四个月的之外，今天上殿我再给八旗兵丁讨半年的赏，您看行吗？和珅一听啊，心说刘罗锅啊，刘罗锅，你可要倒霉了，我这是阴你，哪有给半年的时候啊，你讨下这四个月的赏还不定怎么把皇上绕在里头呢，再去讨半年的门都没有，皇上一生气到时候吃你个多事，就够你喝一壶的了。我呀，我再拿话将他一军。刘中堂，好，我赞成您。怎么着，昨天前天讨的赏都不算，今天你还要讨赏，你要是能再给八旗兵丁讨下半年的赏来，我和珅半年做官的俸禄不要，也搭在您讨下来的赏银里一块儿给八旗兵丁，您看怎么样？刘墉说，那谢谢何中堂了。和珅说，您先别谢，那您要是讨不下来又当如何呀？刘墉说，那讨不下来就讨不下来吧。和珅说，那可不行，我都搭上半年的俸禄了。刘墉说，好，如果讨不下来，先把我刘墉的半年俸禄拨给八旗兵丁成了吧。和珅说，好，咱们击掌。刘墉说，哎，先别忙，我讨下半年赏银来，您搭半年俸禄，那我要讨下一整年的赏银，您又该如何呢？啊，嘿，斗气儿啊。和珅心说，什么一年的赏银，你做梦去吧。好，你讨一年的赏啊，你讨一年的赏，我和珅搭一年的俸禄。好，哎，可你也如是。好好好，击掌。击掌完了，就听奏事处那喊上了，圣上传旨，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散朝，圣上还宫啊。臣刘墉有本，宣刘墉上殿。刘墉来到品级台前一跪，臣刘墉见驾，吾皇万岁。刘墉啊，今儿又有何奏章啊？这刘墉啊，也不嫌贫，也不嫌厌，启奏万岁，臣在街市之上见八旗兵丁甚苦，一多破旧便有。皇上说，行了，甭往下说了，又是你在街市之上见八旗兵丁甚苦，一多破旧面有菜色，想必伙食不济，时有爱观瞻，请我主圣爵，对不对？又这套词儿我都会了，贫不贫呢？像这样，皇上如果说刘墉，你已经给八旗兵丁讨了四个月的赏银了，再讨今年也不给了，下殿去吧，也就没事了。可乾隆没这么说，要跟他说道说道，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跟他说，你说得过吗？乾隆啊，还非要说，刘墉啊，朕不是不给你面子，你想一想，你刚当上八旗副都统，就连着给兵丁讨赏，讨赏是好事，可是一连讨了多少了？前天来了，我给俩月赏银，昨天来了，我又给俩月的赏，这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呢。怎么今儿又来了？哦，今儿来了，我再给俩月的赏，这么说我得给八旗兵丁半年的赏了啊。哦，谢主隆恩。哎，跟着刘墉就磕头。乾隆一瞧，哎，刘墉，你又谢什么恩呢？谢万岁，您说赏给八旗兵丁半年赏银啊？我多在说的，您这不是刚说的吗？刚说的，我刚怎么说的？您不是说前天来了，我给俩月赏银，昨儿又来了，我又给俩月的赏，今儿来了，我再给俩月的赏，这么说，我得给八旗兵丁半年的赏了，这不是您赏八旗兵丁半年的赏银吗？嗨， 我这是打个比方，说着玩的。哦，万岁，君无戏言，您是金口玉言，您说着玩不行，您说话不能不算。如果您说了话不算，那明儿个可全不算。皇上说算，好，不算。明儿个我说什么不算什么呢？还行，算是算了，又多赏半年的。好，依着你，半年就半年，谢主隆恩。哎，刘墉，你又谢什么恩呢？谢万岁赏给八旗兵丁一年的银子啊！我多得说赏一年的了。您说依着你半年就半年，是啊，半年就半年呢，半年就半年，半年再就和上半年，万岁，俩半年是多少啊？皇上说俩半年是一年呢。谢主隆恩，哎，更瓷实了。行，一年就皇上没敢往下说了，怎么要说一年就年了，这么劲儿又咽回去了。一年就你下殿去吧。哎，把刘墉给轰下来了。刘墉下了殿，来到朝房，见着和珅一抱拳：“和仲呢？我可给八旗兵丁讨下来一年的赏银来了，您怎么样啊？”和珅说：“那怎么样啊？那什么，我这个我白干一年吧，没法子，也不能说了不算呢。”哎，一年的俸禄全搭里头了。和珅在回府的路上，坐在轿子里头是猴舔蒜坛子，越咂嘛越不是滋味。好你个刘罗锅啊，可真够嘎咕的啊！到底头了，俸禄没了是小事啊，挨惹的龙颜不悦，又挨兵丁背地里咒骂，还说不出来，不行，得想个主意，找不回来。哎，有了，眼下是七月底，再过半个月，八月十三是万岁节，万岁节就是皇上过生日。今年的万岁节非比往年，怎么？今年是乾隆七十大寿，所以特方湖盛景举行庆寿大典。趁这机会，我可得来一首新鲜的。只要皇上一高兴，不但不怪罪我，还准能得些个赏赐。嗯，那可就连本带利全捞回来了。弄手什么呢？这个急得直拍太阳穴，因为这太阳穴这儿有块灵觉骨，有什么事为难住了，一拍就能想出主意来。唱京戏常有这个称的呢，哎呀，这别日后是好，一拍太阳穴，哦豁，有了，想出主意来了。生活中也是这样啊，都是拍太阳穴，你要是拍嘴就别扭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好成傻小子了。这和珅想不出主意，正着急呢，轿子走在地安门大街，就瞧路边上围着一圈子人，挺热闹。和珅叫和喜轿子打杵，停在路边，下了轿说：“不要轰他们，我瞧瞧。”一瞧，里头是个算卦的，正那卖弄生意口呢。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那位问了：“你是做嘛的？”其实谁也没问，是他自说自话：“我呀，我是算卦的，黄桥吊钱算灵卦。”说着他托起鸟笼子，把笼子门打开，地上那摆着36张纸签儿，就见这黄巧从笼子里飞出来，突突突飞到地上，从36张里叼出一张纸签，然后突突突，哎，又飞进笼子里了。诸位看见了没有？我这黄巧是神鸟啊，神鸟它会叼钱，我来算卦能算出这位老兄当在家，这位老兄当在外，这位老兄应当做买卖。哎呀，这位老兄引堂发案，这不天中天庭司空中正，这是引堂。你要是28岁，应当走一场官司，可是有贵人相助，已经给你驳斥过去了，大概至今你还不知道吧。 别说那我也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围着看热闹的人呢，定顾听他白活了，一瞧九门提督带着从人过来了，哗啦一下全散了，就剩这算卦的举着鸟笼子那儿愣着。和珅说了，别害怕，连人带鸟带回府去。这儿回到和珅府，算卦的跪在地上吓坏了。和珅问了，你这算卦的是真的是假的呀？大人是假的。说什么？我这算卦是假的。那他怎么雕出来的那签儿就是要问的事儿呢？那签儿的边上有个小点儿，哪个点儿朝上他雕哪个，那错不了。 哦， 那他还会飞回来是神鸟喽？啥神鸟啊？那是训出来的。好，哎，你倒是不撒谎，可是你聚众阻路，罪可不小啊！大人饶命呗，你要死要活呀，我还没活够呢。那好办，你就在我府里跟我训鸟。算卦的乐了，哦，大人，你老要学算卦呀？嗨，我挺大的中等学黄巧雕卦干嘛呀？你老甭学了，把这鸟送给你老得了。胡说，让你训鸟并非一只，要训一群，训成啥样啊？打开鸟笼让鸟会飞，那不用训练，是鸟全会飞。废话，我还不知道鸟全会飞，飞出去转仨圈再飞回笼子里去，限你半个月训好了有赏，给你个知县的，训不好鸟不进笼里，把你搁笼里养活。中了，你老逮鸟去吧。我逮去，我哪逮去？和珅跟着给直隶顺天府管辖的24县是通三五宝济香宁八宝文安顾永宗大碗卓良房昌顺密怀平下了一道训令，按地母加派祝寿娟，每亩三斗，外带俩黄巧。这都哪儿的事？这是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呐。哟，简短截说，正日子到了，8月13在圆明园方湖盛景庆寿大典开始了，钟鼓齐鸣，演奏丹陛大乐，乾隆升座，文武百官朝贺，是三拜九叩，口呼万岁，我主万寿无疆。王公大臣奉献寿礼之后，就是歌舞献寿，然后是放生，就是把笼子打开，把鸟放了，让他们逃生，积德行善。这回可就用上和珅训的鸟了。在风月无边台凤前边摆着一拉溜的鸟笼子，等到午时3刻，和珅上前起奏，请主子放生。乾隆净手之后打开一个笼子，其余的由太监们全给打开了。笼门一开，呼啦一声，这群鸟啊全飞出去了，一时鸟语喧天，空中盘旋，大伙儿点头的叫好。可功夫不大，就见这群鸟啊，一个个头朝下抿双翅，又飞回笼子去了。哎，乾隆纳闷了，这些鸟有什么毛病啊？怎么放了又回来了？和珅一看，行了，这鸟没白训，拿下来了，忙说，主子皇恩浩荡，飞鸟也感恩载德，不忍离去，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好啊，不鸟朝圣乃吉祥嘉瑞之兆，愿我主日月同光，万寿无疆。呵，乾隆这份高兴啊，好好好一个百鸟朝圣。和珅，奴才在，朕将顺天府秋季赋税赏赐于你，谢主隆恩。刘墉在旁边一听，差点把罗锅气直了，心说，哦，秋军又归他了。哦，不就是百鸟朝圣吗？害得4乡8镇到处逮鸟去，这要再弄个万福捧寿，那大伙儿该去掏燕子虎去了。这和珅可得意了，过来跟刘墉说，刘中堂，您瞧见了没有，这百鸟朝圣怎么样啊？万岁龙颜大悦，特将顺天府的秋绢赏赐于我，刘中堂也该替我高兴啊。说这话就斗气儿， 那意思啊，是别看上回我赔上一年的俸禄，这回啊连本带利全都回来了，你呀、啊、一边生气去吧。这话听着真噎嗓子。刘墉说了，河东他飞鸟入笼算什么呀，他不还没掉挂签呢吗？和珅心说，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反正皇上赏了我了，我再气气他。刘中堂，您乃太后一子，皇上玉帝，仅当圣上七十大寿，您呢有何奉献呢？刘墉想，你不是问了吗？行了，该瞧我的了。没理和珅，冲乾隆说了，启奏我主万岁，微臣奉献万以庆寿，请圣驾龙目御览。乾隆一听，什么万以庆寿，比和珅那百鸟又多了百倍。好，在什么地方？回万岁在蓬岛瑶台，请我主乘龙舟前往福海。大伙儿上了船，转过小山就是蓬岛瑶台。就瞧山坡上一个大寿字，有三层楼那么高，全是由蚂蚁组成的，写的是笔力刚劲有力，一瞧就是刘墉的笔法。可最后一笔的寸字啊没有勾，一直拉到水边有十来丈长，大伙儿啧啧称奇。可和珅又有机会了，万岁请阅龙目，蚂蚁所组成的寿字最后一笔拖长，甚不得体。刘墉精通汉墨，经故意书写怪字，实属欺君，戏耍圣上，理应治罪。乾隆一瞧，可不是，好你个刘墉啊，上次我让写一万字，你就写一个万字交差了，这回又把寿字最后一笔咋这么长，你是诚心戏耍我呀？刘墉笑了，万岁寿字拉长顺应天意啊。什么天意啊？长寿嘛，长寿。哎，寿字拉长寓意我主吉祥如意，万年长寿。乾隆一听，万年长寿有理，好妙。刘墉说，既然好，您赏我点什么呀？乾隆心说，夸好就得赏啊。好，赏什么呢？一瞧和珅，心说都是你给招出来的麻烦。那什么，刘墉奉献万以庆寿，胜过和珅的百鸟朝圣，今将赏与和珅的顺天府秋季赋税全部转赐给刘墉。和珅一听，哦，合着我白高兴了，这一回啊又让刘墉赢了。乾隆把秋捐从和珅那儿又拨给刘墉了。刘墉也真会办事，当即通知顺天府出告示，体察各县欠收秋季赋税暂免征收。这一下子让老百姓喘了一口气。 这一回合的斗志，刘墉又赢了。接下来的故事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请吴兆南先生给您继续演播。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新起点》，陈涛作词，王蓓作曲，谭维维、孙楠演唱。 请让我们只属心愿，有了梦的我，有了我的明天。从此我们握着成全，家国都在身边，同情在心容。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有这份从容，中国郑重宣言，崭新时代，民富国无疆，复兴已在眼前，每个人都看 啊，为我领航天下心安，胸怀五岳之